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清楚。前次讲到阿修罗咧系有四生，系嘛？有胎卵湿化四生。印度有阿修罗，速度有阿修罗，天道有阿修罗，鬼道都有阿修罗。哦，咁嗱，天人地狱，天人阿修罗，地狱鬼畜生，六道加埋天道就系七趣。七趣星沉的因果都是我们妄想所造成的，而有些地方呢又叫做五趣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修罗呢是在天人鬼畜都有，所以就不讲阿修罗道，只是讲地狱鬼人天。哦，那就五趣，地狱、饿鬼、畜生、人、天五趣，加埋仙咧就六趣，加埋阿修罗就七趣。咁最后咧法咧就结成妄果咧，系属于空嘅。虽然系我哋在迷途中嘅众生啊，见有地狱、饿鬼、畜生、人、神仙同埋阿修罗七趣嘅分别。但是这些都是假的，是相妄性真，所以法话阿难二是地狱饿鬼畜生人及神仙天其修罗精然七趣，皆是昏沉之有为相，妄想受生，妄想罪业，依妙命，依妙言命，无作本心，皆以空花言无所着，但一开望更无根水。意思就是指前面所讲的七趣，前面所讲的地狱、饿鬼、畜生、人、天、神仙以及这个阿修罗，七类的众生呢，无论是因来讲或者果来讲，都是妄想，都是有为相，有作有为的，因为作了业而受这种果报，所以这些呢都是由这个情想而生。记得吗？前次讲情多想少就堕落，想多情少就上升。有些是一情九想，有些是九情一想，所以呢就翻开有这个七趣星沉的不同了。这个知有为相呢，就是由这个想和这个情而生的。经文说皆是昏沉知有为相，昏沉就是指我们的烦恼，或有为呢就是我们所作的业。受生呢，妄想受生呢，就是我们所受的果报，亦即是惑业苦三种呢循环不息。这惑业苦呢通通是妄想作业，随业受报，开妄而生，开妄而灭。在我们本来具足这个妙觉明性啊，这个心之中呢本来是无所作的，所以叫做无作。这个妙妙言妙，这个妙言明的真心里面，这个真心是无所作，既无烦恼，亦无有业，更无受这个苦果。这个本心呢真心呢就是没有这些东西的。可惜众生呢不明白啊，不明白本来具足的真心，所以呢 所以呢就作业啦。这个我们本来具足的真心啊，既然不随于这个有，或者亦不堕于这个空，所以叫做妙。这个真心呢是周遍法界无所不在的，叫做现。无所障碍叫做明，现本是无所作的，本来就是这样的，叫做无作本心。无作本心呢是本来没有七趣星尘的因果可得，但是因为众生呢卖了这个真心，而有这个妄想执着，想多就升，情多就沉，所以就有七趣星尘了。那这一段经文里面呢，他说一切呢都是虚妄的，虚妄的是根本是没有这些生死轮回七趣星尘的因果的。为什么呢？就因为我们卖，所以呢这个在这里的譬如呢，虚空呢，就是说鸡儿空中的花，虚空呢就等于真心，这个花呢就等于七趣星尘。空中本来是没有花的，因为眼有毛病，所以就看到空中有花。当你刚刚看到空中有花这个时间呢，空中根本就是清净的，根本就没有了真真实实的花在那里。当你的眼毛病好了之后，恢复你的眼的清净眼的时候呢，不见到狂花的时候，这个花也不是说因为这样就灭的，空中根本就没有这个花生，也没有这个花灭。譬如什么呢？譬如我们的真心啊，真而本心呢，原本就没有这个七趣星尘。由于这个众生妄想啊，开妄而有生，开妄而有灭。当我们现在妄境看到有人我是非种种的因因果果这些现象的时候，当我们是看到有这个现象的时候，根本我们在真心里面就没有这些东西。所以呢，我们见到的虚妄的境界呢，是当次出生随时灭尽，根本就没有一定的居留的地方。所以呢，说这个七趣呢只是一个妄想，是一个名词来的，根本没有一个根本透水可以去走沉的。这个就显示呢七趣都是假的。那各位认为七趣是不是假的？现在明明是要吃饭，要做事，要赚钱，有这么多人事上的麻烦，明明是有的，实际上你不去想它就没有，一切都是妄想执着。你不执着，譬如有人闹我，闹到我好惨好惨，如果呢我一睇谂起睇睇咗呢，咁样好嬲好嬲，但是一谂到啊，哎，呢啲都系假嘅，嬲乜嘢啫，唔需要嬲噶。咁你咁样呢，你自己呢冇执着呢就冇烦恼，冇烦恼就唔作业，唔作业就唔会留小生死，咁就七趣咪冇囉。所以呢这段经文呢是给我们很多很大的启示，如果我们能够运用在日常生活之中呢，的而且确可以减少很多烦恼。但是说就说而已，实际上弄到你受的时候呢，你心里面总是有一条刺的，是不是？阿难此等众生不识本心，受此轮回经无量劫，不得清净。皆由随顺杀道任故，反此三种呢，由则七生无杀道任。有名鬼论，无名天才，有无相倾，喜怒回性。七趣呢，这段经话呢，由于我们众生不明白真而自性本来无作的心， 因此呢就要受这个轮回，经无量劫呢不得清净。为什么我们要受这个轮回、啊、有这个七趣颠倒的因果呢？现前呢就是因为我们执着、哦、七趣就是指前面所说的七趣啦，天人阿修罗地狱恶鬼畜生和加米神仙。这个我执呢就是指这个颠倒因，七趣就是颠倒果。因为众生呢是不明白啊，不明白这个真心呢是无根本就无所作为的，是无作业无漏剪这些东西，但是因为起颠倒的妄想，所以就有这个妄因妄果漂流沉溺于这个七趣之中，经无量无数劫啊，行次轮回，轮回就是这个受苦的地方，沉溺呢就是因为有烦恼，因为有烦恼沉溺在这个六道轮回里面，所以就不得真正的清净。它过失在哪里呢？过失就是我执，因为我执为颠倒因、啊、所以呢就作这个起这个贪嗔痴，而作这个杀盗淫、啊、这个贪嗔痴而作这个杀盗淫的业呢就是三恶道的因，是三恶道的因、啊、如果反过来讲呢就没有杀盗淫啦、啊、反过来讲就是没有杀没有盗没有淫，咁呢一个呢就係善嘅因，善嘅因呢就生响天仙人同埋阿修罗、哦、有失道任呢就叫做鬼畜同埋地狱三恶道，冇失道任呢就叫做人天仙阿修罗四善道、哦、所以四七趣星尘呢现前睇你有失道任业亦或是没有杀盗淫业，因为有和没有互相来轮回，互相的倾跌。什么叫倾跌呢？就是说有杀盗淫的人呢就是三恶道，就灭了这个三善道，如果没有杀盗淫的呢就是三善道，就灭了三恶道。无论是善或者是恶都是有漏的因，都不能够超出三界，都要受这个生死的痛苦，所以叫做无量劫来轮回这个生死、哦、这样我们真的有没有办法超出生死啊？有没有啊？有啊，这里呢就是说欲得妙法、啊、三摩提者则妙上直有无二无，无二亦灭，常无不杀不偷不淫，云何更随杀盗淫事呢？啊，呢度就讲明啊，虽然系我哋而家响六道轮回里边受苦，但如果我哋明白咗呢啲因因果果都系虚妄嘅话，咁我哋就要修行咯。咁啊，点样修呢？咁就要去明白我哋呢个真心。啊，明白嗱，呢部经一开始就系开示我哋一三三达态的道理、啊、明白了我们的本人具足的二类状性、啊、本来无所作无所谓的，那我们呢就要进一步呢去恢复我们的二类状性，所以就要修了、啊、当我们称性起修前修契性的时候呢就可以得到解脱了、嗯、所以经里面说呢若果得到妙法、啊、妙法就是觉悟的境，三摩提呢就是大佛顶首楞严王，即是说先悟这个原理、啊、然后呢是起这个现行、啊、所以呢等于什么呀？悟这个原理即等于禅宗修行呢是大彻大悟，大能够大彻大悟呢、哦、明白这个原理呢叫做妙法，这个叫做是 名字上的妙法。若果再进步去修行，降伏这个五字烦恼呢，叫做妙观行的妙法。若果有这个观行加工先填这个粗的见思烦恼呢，这个叫做相似妙法。咁呢再进一步呢，一心心观成功啦，发明咗我哋嘅心真心啦，令到我哋真心嘅光明发现呢，十用事入呢，即係话达到圣人嘅境界，呢、这个叫做焚正妙法。最后二事重重登覆十二方丈妙觉圣无上道，呢、这个叫做究竟妙法。而家所讲嘅妙法三摩提呢，就是说由这个名字妙法再进一步进入这个观行的妙法，是修这个一心三观。如果你能够这样去修一心三观，自自然然最后达到妙上直这个三德，达到这个妙上直的三德呢，就是法所证的三德咯。既然证了法的三德秘藏，当然就没有杀道任心恶道啦。没有杀道任心恶道的果是为什么呢？就因为有没有这个杀道任的因。没有这个杀道任的因，也没有这个杀道任的果。连这个四善道都没有。为什么？对善而讲恶，对恶而讲善嘛，是冇咗呢个恶呢，亦冇呢个善，二者俱无，即系话善恶嘅心都冇啦。善恶嘅心都冇呢，有二而无系咩意思呢？呢度系讲有二而无，有无而无，有就系有心三善道、三恶道，无就系冇三善道、冇三恶道。我哋现在就迷途嘅众生，尤其是六道轮回里面嘅众生，就系、是、有苦有乐，有善有恶。但如果当你啊系进入呢个观行妙法，或者进入呢个相似妙法咧，就已经系相似妙法系咩果位啊？阿罗汉已经咧系超越呢个有心善道或者冇心善道。有心恶道或者无心恶道，有和无两个都消灭都没了。正得乜嘢境界？正得阿罗汉的境界。这个呢即是此根初解先得人空。无和有俱皆消灭。那这个空性再进一步又共行入了相似，再又相似入这个焚正的话，那呢咁呢个空性圆明成法解脱啦，咁呢个时候就得入呢个无生法忍，正入呢个首令圆望大定。一正入呢个首令圆望大定咧，不但系破除呢个我执，连呢个法执都冇埋；不但连我执法执都冇埋，连空呢个我执法执嘅空都冇。咁呢个时候当然系舔除呢个杀道任啦，连呢个舔性都冇啦。所以叫做有无而无。当这个有无而无之后呢，那就是焚正这个法的功德了。因此呢法呢就欠阿能要修了。所以经文说阿能不填心业，各各有思，因各各思众思同焚，非无定次，自妄法生，生妄无因，无可寻救。即是说若果填了这个杀道任的因，就没有这个六道轮回的星沉。反过来说，若果不能够填在这个杀道任作这个业的话，又业就要受报了。所以各各有师，每一个人所做的业是不同的。所以这种是叫做别业。 因為或者有些人風起殺，或者有些人風起偷，或者有些人殺業重，或者有些人是偷業重，每一個人所施自所做的業輕重是不同，因此受的地獄的果報呢亦不同。不過但是有一個地方給你入，即是等於現在政府的監獄裏面，很多人每個人所犯的罪不同，所受的報受刑的期限又不同，但是同在一個監獄裏面，明白嗎？所以柯南問嘛，是不是有一個定次呢？在這裡來說呢， 是有一個定次給眾生受苦的。所以因為柯南前次問這些地獄是有定次呢，因為是自然的呢，現在法呢就答了，他說各個作業報有同份地，可知道地獄是有一定的次的，不是說自然的。若果若作態來說呢，這個是若作態來說，所以地獄呢是有一定的地方，據說呢在我們人間之下，這個火輪和水輪交界的地，火輪和風輪交界的地方就有這個惡鬼，惡鬼之後有這個地獄。但是如果要在增替理裡說呢，七趣都是假的，相是妄的，性是真的，性就是二類眾生。因為我們眾生賣了這個真心，一念無明不覺妄動，所以發生七趣。妄本來是無性的，當體就是空，所以說生妄無因，無可尋究。這裡是正見柯能真修，所以法呢就說以欲修行欲得菩提，要才心惑，不盡心惑眾得神通，皆是世間有為功用，習氣不滅，樂依魔道，衰欲隨妄，培家開崖，二來是為可哀憐者，以妄自造非菩提教，作殊事者名為正事，若他事者即魔王事。這一段經文是法勸柯能去增修，一定要增修。法的意思是說，你柯能現在想成佛道，想證得無上菩提，首先就要才去貪嗔痴三種煩惱。如果三種煩惱不消除的話，仍舊有這個貪心存在，即使你修行獲到這個神通，這些神通都是世間有漏的功用，是有漏之因，用有漏的因又怎可以證得無漏的果呢？何況這個貪嗔痴習氣不除呢，異境放現呢是仍舊會發生的。縱然根比你是得到上升為天為人為仙，有因緣呢仍舊會墮落，或者上天都好啦，都墮落這個天魔外道的。由此呢可以知道，一定要剪除這個殺道人的因，連個雜氣都要消除，然後可以超出三界。如果不是呢，任雜呢就會墮落魔道，道雜呢是墮落妖道，殺雜呢墮落鬼道，這些通通叫做魔。在魔道之中，若果想剪除妄想呢，更加增加你的開藝性。因為天魔外道都是邪念，邪知邪見的人想去消除邪知邪見，即是等於以暴易暴，不但沒有辦法達到你超出三界的目的，反過來增加你這個三界輪迴的因。所以說呢，在佛的眼光來看呢，七趣的眾生都非常之可憐可憫的。因為 法讲呢个七趣星沉嘅因果咧，就系、是、因为阿难啊，闻法体挣扎，混合佛有地狱等道，以为六道咧系菩提真心里边本嚟具足嘅。而家法咧就答啦，佢话呢啲天通通系由你妄想自作自受，唔系法所证嘅菩提嘅过失。如果你能够咁样对人哋讲咧，啊，点样讲啊？就系、是、话一切因因果果都系我哋妄想发生嘅。現質呢是指前面所講順情則墮，順想則非，因此呢響呢、這個或者有啲人呢響呢個情中執於呢個想，或者有啲人想中執於情，通通係隨自己所作嘅業，而隨自己所作嘅業呢趨向你所應受嘅果報。作善业则上升，作恶业则下坠，呢啲通通系自作自受。如果你能够咁样讲咧，就系法讲嘅。如果反过嚟话善恶都冇因果咧，啊呢个就系魔鬼讲噶啦。啊呢个系现质作而时事系指呢个情想嚟分别。更质嚟讲咧，就系话。若果你想超出三界轮回，证得佛果菩提，你一定要断除呢个贪嗔痴三种烦恼，然后先系真真正正嘅佛法。反过嚟讲，如果有啲人话俾你听修行啊，唔需要戒杀、戒道、戒淫哦，啊，心有好多人话心好就得啦，使乜食斋啊？哦，心好就得啦，边个证明你心好啊？你知唔知道你嘅心点样好法？啊，你自己话你心好啫，实际你嘅心分分钟贪嗔痴咁啊。所以如果系咁样讲咧，唔需要修行，唔需要填呢个杀盗淫妄咁样讲法咧，就系、是、魔鬼所讲啦。咁有钱啊，学法嘅人咧就知道边个系魔啊，边个系法哦。如果你想证明。有好多人问我法师啊，我想亲近啲善知识，但我唔知道边个系善知识、哦。你哋话咧，你哋而家听咗咁耐经，知唔知边个系善知识啊？边个善知识？讲法法正嘅就是善知识，啊，邪嘅就系恶知识，哦，善知识同埋恶知识对我哋嘅影响系好大好大。亦有啲人咧，系自己着咗魔，又话人哋着咗魔，啊，咁啊，自己着咗魔，佢根本就唔知道，佢又当人着咗魔。嗱，根字嚟讲五十重阴魔咧，你就知道边个系魔，边个系法啦。咁而家咧呢部经啊，分六大科，五大科讲完啦，最后一科咧系讲到。借无闻比丘为语端，广明五阴魔境。啊，而家就讲，诶，你知嗱呢度话作二事事就系法事，诶，唔系咁样讲咧就系魔事。咁乜嘢叫做魔咧？而家就讲清楚啦。啊，五十重阴魔有五十种嘅魔啊。